到底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，爱不爱我。 很多年前，欣欣这个柔弱不算漂亮，但是表情带着几分倔强的女孩进入了人们的视线。她那段曾被看好的爱情无疾而终，如今她已退出歌坛，过着安稳的生活。故事男主人公的新恋情仍在被媒体报道着，征服与被征服从来都是相互的。来听欣欣的代表作《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》。 在你哭着说他不再忍受，像一个影子擦掉自我，他不愿抢夺别人的所有，但是爱人逼他犯错，感情在深陷时堕落，伤了人还不罢手，直到自己碰到伤口，才懂无情的人对谁都一样的残忍懦弱，注定也放过爱他的马龙，当他已决定去爱别人，没有了隐瞒，幸福很简单，单纯拥抱一个心房，三个女人午夜交谈，有人挥剑将情断，有人停止伤害对方，悲惨故事太平常，只是有人心聋目盲，不愿意收场，我一直站在被你伤害的地方，你一直留在让我哭泣的远方，爱一直停在你曾爱我的那晚，你曾经对我那么好， 一首一笑而过曾唱出了受伤的女人对男人的无奈，你伤害了我还一笑而过，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酸心痛的感觉。不过在感情的道路上，失败和挫折是暂时的，只要你勇于微笑，误解和仇恨是暂时的，只要你达观待之，一切又都是

是成长的问题，想要的所有的全都给了你，来来去一去谁又能经得起，莫非这一切都是逢场作戏，为何梦中你用情说对不起，莫非这一切真是逢场作戏，谁和你同我同情。 感情路难走，爱情更让人难以琢磨。在无数的歌曲中，关于爱情的艰难苦难已经被刻画得淋漓尽致。还是让我们用轮回乐队的歌曲《别让爱你的人流泪》来共勉：爱一个人就要付出，就要牺牲。这里的记忆唱片，古月代表编辑才涛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不敢期待你会留下来，你的爱已经是一种依赖，还有谁如此完美，只是我难挽回。天空中飘的是寂寞，谁来安慰这让这样爱你的人再流泪，